朝觐在伊斯兰的五大功修当中，可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什么，比较容易的，因为它对于每一个穆斯林而言，一辈子主命的正朝复朝只是一次，它并不像斋月每一年都要重复一个月，不像拜功每一年每一天都有五次主命拜在循环。而朝觐对于穆斯林而言，一辈子主命的要求只是一次。虽然这一件功修相对而言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它的回赐却是巨大的。正如在圣训当中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索罗拉胡阿里云瓦瑟兰所提到的，马哈扎林拉伊法拉米亚罗夫斯瓦拉米亚夫苏库罗吉亚克要命瓦拉德特和欧姆罗瓦胡布哈里，在布哈里正确圣训集当中所记录的圣训当中，使者索罗拉胡阿里云瓦瑟兰提到说，谁为安拉而朝觐，并且在朝觐的过程当中没有污言秽行，那他返回的时候就纯洁如他的母亲生下他的那一天一样。同样在两正确圣训集当中所记录的另外一段圣训当中，使者又说 الحج المبرور ليس له جزاء إلا الجنة， 纯洁的朝觐他的回赐只有乐园。只要一个人能够在朝觐当中能够守住自己的言行，不去说不去做那些惹怒阿拉胡斯帕纳特拉的言行的话，那这样的哈吉当他完成朝觐的功课之后，那他所能够获得的来自阿拉胡斯帕纳特拉跟前的回赐确实是巨大的。但全球十几亿的穆斯林，每一年能够前往麦加去朝觐的人却只有四五百万，那剩下的这些穆斯林在朝觐的这一段期间他又能够去做什么，或者说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他是否也能够获得来自阿拉胡斯帕纳塔拉的跟前巨大的丰厚的报酬呢？那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时日不仅仅是为朝觐的穆斯林所选择的，更是为所有的穆斯林所选择的高贵的时间。每一个穆斯林在这几天当中行善都能够得到重复加倍的回赐。正如在古兰经里面所提到的 وَالْفَجْرُ وَلَيَالٍ عَشْرٍ， 阿拉胡斯帕纳特拉说以黎明起誓，以十夜起誓。那这里的十夜，十个夜间，众经注学家一致的理解都是，这里所提到的十夜，即指的是伊历十二月努尔哈扎朝觐之月的头十天。那在古兰经里，阿拉胡苏帕纳塔拉以这十夜来发誓，就足以证明这十夜的高贵，因为伟大的主宰只会用那些伟大的事物来发誓。同样，阿拉胡苏帕纳塔拉又在朝觐章第二十八节当中提到，我耶斯库鲁斯马拉希菲艾亚米马鲁曼特，说朝觐的哈吉们，他们在可数的日子，他们纪念安拉的尊名。那这里的艾亚米马鲁曼特，可知的可数的日子，指的同样就是伊历十二月的头十天。这是圣门弟子们一致的理解，一致的境界。那这十天被称之为是 Ayyam Ma'lumat， 可知的，那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理解它。那首先来讲，它是穆斯林的一种常识，每一个穆斯林都应当去认识和了解这十夜它的存在以及它的高贵，所以说它是 Ma'lumat， 是所有的穆斯林都知道的，是可知的。那另外的一种理解呢，则是这里阿拉胡苏帕纳特拉提到的，在这几日里面穆斯林们都在积极的纪念阿拉胡苏帕纳特拉，在崇拜阿拉，以至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几天的日子是高贵的，是高贵的。所以说穆斯林 当我们进入到这十天的日子的时候，那么就应该打起精神来，准备好如何去面对、去迎接这十天的日子。同样，在伊布纳巴斯与阿拉学他父子俩所传述的圣训当中，他说：“阿拉的使者（苏拉拉和阿里希瓦塞）那么曾说：‘那米阿亚米，阿拉阿玛鲁萨里哈菲辛纳哈布伊拉拉希米哈迪希阿亚米拉阿什鲁。’使者说，在所有的一年的所有的日子当中，在其中行善，再没有比这十天更高贵的。”然后圣门弟子们就问：“亚拉苏鲁拉，瓦拉尔吉哈杜菲萨比林拉，说主的使者，难道为主道而出征，为弘扬安拉的真理而走上战场，都不能与之相比吗？”然后使者的回答是：“瓦拉尔吉哈杜菲萨比林拉，伊拉拉吉鲁伦哈拉吉比纳夫西希马瓦马里，法拉米尔吉阿米扎里卡比谁因。”那使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即使为主道而出征，走上战场，也不能与这十天的功课相提并论，除非一个人他带着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走上战场，而再没有机会返回自己的家园，即一个人他为教门而献出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的工作才能够与这十天的工作相媲美。那为何这十天在其中行善有如此巨大的回赐呢？那学者们就提到说，那很明显的一个理由、一个原因就是，伊历十二月的头十天，那这十天它所包含的功修是非常集中、非常丰富的，而这样的日子在其他的时间是不存在的，因为这十天它既包括拜功、包括斋戒、包括施舍，同样还包括了伊斯兰最伟大的一项功修阿尔哈主朝觐。那同时囊括了这些功修在一个时间同时存在的这样的日子呢，在其他时间是并不存在的。所以说这十天的时间对于每一个穆斯林而言都是不容忽视的、不应该错失的一种接近阿拉胡苏帕纳塔拉的美好的日子。因此每一个穆斯林当我们要迎来这十天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像迎接斋月一样的积极的做好准备，然后在这十天当中尽自己最大所能的去多行善，去礼拜、封斋、纪念安拉、施舍，以及做各种各样阿拉胡苏帕纳塔拉所喜悦的功修。那在此之前呢，我们要说的是，每一个穆斯林当我们意识到这高贵的十天即将来到的时候，那我们应当以怎样的一种姿态去迎接、去面对呢？那首先我们应当诚心的向阿拉胡苏帕纳塔拉呢忏悔。那每一个人在今世生活当中都或多或少的会违抗阿拉胡苏帕纳塔拉，或由于我们无知，或由于我们任性，那不管是任何的情况，我们都会多多少少的都会去触犯阿拉胡苏帕纳塔拉的律例。所以任何时间作为有信仰的人都应当诚心的向阿拉胡苏帕纳塔拉忏悔，尤其是在这一些高贵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向阿拉忏悔，然后积极投身于对阿拉胡苏帕纳塔拉的崇拜当中，那我们的忏悔是更容易得到阿拉胡苏帕纳塔拉的接受，而我们的善功也能够为我们迎来更多的报酬。那第二点呢，就是每一个穆斯林当我们意识到这十天的高贵的时候，也应当在心里呢做出这样的决定，即一定要抓住这最高贵的时间，多去行善，多多的去获得来自阿拉胡苏帕纳塔拉为我们所预备的丰厚的报酬。 正如阿拉胡苏哈拉塔拉在蜘蛛章第六十九节当中所提到的，والذين جاهدوا فينا لنهدينهم سبلنا وإن الله لمع المحسنين。说那些为我而奋斗的人，我必定引导他们我诸多的正道，诸多的道路。的确，安拉与行善者同在。那在这里，安拉和苏哈纳塔拉提到了，任何一个人当他举意要为了获得安拉的喜悦，获得安拉的回赐而奋斗的时候，安拉就会引导他，让他通向许多能够通往乐园的道路，能够让他更容易的进入到各种各样的功修当中去完成这些功修。假如我们自己内心并没有这样的追求，也没有这样的决心，而我们却希望在这高贵的十天当中获得来自阿拉胡苏哈纳塔拉丰厚的报酬，那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妄想而已。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学者们阐述说，这十天的高贵正是因为其中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功修。假如我们没有在这十天当中以这各种各样的功修来表现的话，那我们如何来体现这十天它的高贵呢？所以每一个穆斯林，当我们要迎来这高贵的十天的时候，那应该首先自己内心当中拥有这样的决心，一定要抓住这十天高贵的日子。假如我们在斋月里边已经很努力，我们对自己已经很满意，那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这十天当中，同样以着奋斗的姿态去度过它。但假如我们在斋月当中，在这一年的斋月当中并没有很好的抓住那一个机会的话，那阿拉胡苏哈纳塔拉又让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机会，那我们应当痛改前非，应该抓住这即将来到的又一个机会，去积极努力的崇拜阿拉胡苏哈纳塔拉，而获得了这阿拉跟前的丰厚的报酬。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应当主动的远离各种各样的罪行，因为善功是使我们接近安拉的途径媒介，而反之罪恶则是让我们远离安拉的慈悯和恩惠的根本的因素。假如我们在这十天当中还是不能够纯洁自身，不能够把持自我远离罪恶的话，那同样我们离安拉的恩惠也是遥远的。所以穆斯林在这十天来临之前呢，应当做好这几方面的准备，诚心地向阿拉忏悔，下定决心抓住这十天的日子，积极努力地去崇拜阿拉胡苏哈纳塔拉，而同时让自己尽力地远离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罪恶。那在这十天当中，对穆斯林而言应当努力去做的高贵的功修，那主要就有以下的几项。那第一就是阿斯拉，各种各样的复功拜。那除了主命拜之外，那在这十夜，在这十天当中多礼复功拜，能够获得的回赐也是在其他的日子所无法比拟的。同样在平常的时候，安拉的使者索罗拉华的希望瑟拉就曾经教导圣门弟子们说，阿里卡比卡斯克拉提苏朱迪林拉，说你应当多多的向安拉叩头礼拜，非因那卡拉特斯朱迪林拉希萨加达，因拉拉法卡伊勒希比哈达拉加瓦哈特安卡比哈哈提亚，因为你每向安拉叩一个头礼拜，那安拉都借此提升你的一个品级，而消除你的一件过错。这是穆斯林所记录的正确的顺序。那假如平时都是这样，那在这些高贵的时刻去多礼复功拜，更能够收获更大的回赐。那其次呢，就是在这十天当中应当去斋戒，在一号到九号的这九天当中，因为十二月的十日那是耀姆尔伊德，是 宰牲节，那一天是不允许斋戒的，所以斋戒在这十天当中就只集中在一号到九号这九天。那这同样是阿拉的使者索诺拉华利希瓦勒他曾经所坚持的公修，正如在阿哈麦德阿布达乌的所记录的圣训当中所提到的，说先知索诺拉华利希瓦勒他曾经坚持在杜尔哈赤朝觐之月的前九天斋戒，他坚持在阿苏拉这一天斋戒，他坚持每一个月斋戒三天。这是来自使者索诺拉华利希瓦勒用自己的行为为我们所做出的一种榜样，那我们每一个穆斯林都应当努力的去效法我们的使者。那这九天的确是值得我们去奋斗的高贵的时刻，尤其是伊历十二月九号这一天，那就是哈赤们将集中伫立在阿拉法山的这一天，那这一天的斋戒更是高贵的。正如在穆斯林记录的圣训当中，阿拉的使者索诺拉华利希瓦勒拉所提到的，虽亚姆要米阿拉法阿特西布阿隆拉希安尤卡菲拉塞纳特勒提高布拉我塞纳特勒提巴的，阿拉的使者说，阿拉法日的斋戒，我希望阿拉借此消除这一天之前一年的罪过，以及这一天之后一年的罪过。也就是安拉的使者为人们提到了阿拉法日这一天的斋戒是非常高贵的，它的回赐是非常巨大的。假如我们诚心为了获得安拉的许愿而斋戒了这一天，那我们将获得的回赐是阿拉胡斯帕纳塔拉是由我们阿拉法日这一天前后两年的罪恶。这难道不值得每一个有追求的穆斯林去追求吗？那其次，在这十天当中，穆斯林应当积极努力去做的就是多念大赞词、多念赞主词、多念清真言，以及多多的纪念阿拉胡苏帕纳胡瓦塔拉。传自伊本·奥马尔·约拉学他父子俩所传述的圣训，他说，阿拉的使者索诺拉华利希瓦勒拉曾经说过，مَا مِنْ أَيَّامٍ عَظَمُ عِنْدَ اللَّهِ وَلَا أَحَبُ إِلَيْهِ الْعَمَلُ فِيهِنَّ مِنْ أَيَّامِ عَشْرِ ذِي الْحِجَّةِ فَأَكْثِرُوا فِيهِنَّ مِنَ التَّسْبِيحِ وَالتَّكْبِيرِ وَتَحْمِيدِ وَتَهْلِيلِ。 使者曾说，在阿拉跟前，在阿拉看来，所有日子当中最伟大的、最受他喜爱的，人们在其中行善的日子，莫过于伊历十二月的头十天，故你们在这十天当中应当多多的念 Tasbih Subhanallah， 应当赞主清净 Wa Takbir， 应当多多的赞颂安拉伟大 Allahu Akbar， Wa Tahmid， 应当多多的赞颂安拉 Alhamdulillah， Wa Tahleel， 应当多多的念诵清真言 La Ilaha Illallah。 那这些记住词、赞颂词都是在这十天当中穆斯林们应当积极的去念的、多念的。并且圣训学家阿布哈里拉哈姆拉曾经提到，那圣门弟子阿布胡雷拉伊布努马鲁他们在这十天当中都会前往集市高声的赞颂阿拉胡阿克巴鲁，高声的赞颂安拉，以及念圣训当中所提到的这些言辞 Subhanallah Alhamdulillah La ilaha illallah Allahu Akbar。 那他们会前往集市高声的念诵这些记住词，而人们听到他们念诵之后也会附和着他们一起高声的赞念 Allahu Subhanahu Ta'ala。 而在朝觐的时候，伊布努马尔在米纳山驻扎的时候，同样在自己的帐篷当中，他会高声的赞念大赞词、记住词。而人们即使是在清真寺、在集市上，也能够听到伊布努奥马尔在自己帐篷当中高念赞主词，然后人们纷纷的返校 也跟随着他一起高念赞颂词。所以这是曾经的先贤们一直在坚持的做法，但是在我们的身上却已经不再有所体现。所以说每一个追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慈悯，追求安拉跟前巨大回赐的穆斯林，都应当去复兴先贤们这一些优秀的做法。那即使我们面子放不下，我们在到集市上甚至走在大街上都害羞不能高念的话，那最起码在这十天当中，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家里高声的多多的赞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这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不受任何场地的限制。我们只希望我们的行为最少能够带动我们自己的家人，在这高贵的十天当中也能够多多的去赞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那在这些赞词当中，传自圣门弟子再传弟子的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有大家都会念的比较常念的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La ilaha illallah W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Walillahi alhamd。 那同样有的圣门弟子在念的时候呢，在之前的大赞词当中呢会念三遍，那后边呢都跟我们所念的是一致的， Allah Akbar Allah Akbar Allah Akbar La ilaha illallah Wallah Akbar Allah Akbar Walillahi alhamd。 或是有的圣门弟子呢念的比较简易一点， Allah Akbar Allah Akbar Allah Akbar Kabira， 那以这样的形式来赞颂伟大的主宰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而其实上在圣训当中并没有说我们必须以哪一种特定的形式去赞颂安拉，而是人们可以自由的像圣训当中所提到的可以念这些赞词 Subhanallah Alhamdulillah La ilaha illallahAllahu Akbar， 可以重复的把它混合起来念，而他们的顺序也并非是强求以哪一种形式来念，所以我们可以以随意的一种形式一些顺序。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在这十天当中我们能够积极的去赞颂伟大的主宰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以此来提及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所施予的各种各样的恩惠。那只有我们自己认清了安拉对我们的恩惠，我们才可能积极地投身于对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崇拜当中，那我们才可能获得今后两世的成功。那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迎来这高贵的实验，那我们也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相助我们，不要让我们错过这伟大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十日当中像安拉的使者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所指示的一样，多多的投身于对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纪念和崇拜当中，让我们能够以这一种最充实的状态，以这穆斯林的一种姿态去度过这高贵的实验。阿明，好，那在这十日当中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功修，那就是萨达嘎，施舍。那它比较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为安拉而献身之后，把这些森林的肉施舍给那一些贫穷的有需求的穆斯林。那对于宰牲，那穆斯林们都不陌生，我们都知道对于前往麦加朝觐的哈吉，教门的要求是每一个人要宰一只羊，或者是要占七分之一份额的牛或骆驼。而对于没有朝觐的穆斯林呢， 则是只要我们有能力，都应当为了获取安拉的喜悦而宰牲。那这个要求就比较轻一点，那就是一个家庭只用宰一只羊就可以代替，就可以完成整一个家庭所有成员的责任，或者是七分之一的份额的牛或骆驼。那对于举意要在宰牲节的那一天为安拉献身的人，他应当在这十天进入的时候去遵守一些教门的要求。正如在圣训当中安拉的使者索诺拉华阿里和瑟勒们所提到的，伊拉拉艾图姆希拉拉的黑家我非拉斯伊拉达哈拉拉舒鲁阿拉达阿哈杜库姆阿尤达哈亚法利尤姆西克安沙尔里希瓦阿法里希。安拉的使者说，当你们任何人想要献身而进入十二月的第一天的时候，他就应当止住，不要清除自己的毛发以及指甲。那在另外的字面当中说的是，凡来要胡子米沙尔里希瓦阿法里希谁恩哈他尤达哈亚。那如果随举意要献身，当伊历十二月进入的时候，他就不要再拿取自己的毛发以及自己的指甲丝毫，直到他宰身之后。那这是对举意献身的穆斯林的一个小小的要求。那希望每一个举意在今年要为安拉献身的穆斯林啊，都能够清楚这一点，并且能够什么守住教门的这一点要求。所以假如我们要清理自己的个人卫生啊，不管是剪指甲或者是清理毛发，那都尽快的在伊历十二月一号来临之前把它清理干净。那具体的时间呢，有可能是在后天或者是大后天啊，具体的那要以哈什们他们所处的啊时间来看。那大概呢就是在星期天或者是星期一的时候就进入伊历十二月。所以每一个举意献身的穆斯林啊，都注意一下，在这一天到来之前，那打理好自己的个人卫生，在那一天，在十二月进入之后，就不要啊再清除自己的毛发或者是指甲任何身体部位。那对于献身，那我们还要提的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对于没有朝觐的穆斯林，一个家庭阿拉胡苏哈纳塔拉要求人们只是献祭一只羊就足够了。但这种要求呢它并不是一种限制。那对于有能力的穆斯林而言，你不要因为这一教法的要求而丧失了为获取安拉的喜悦多行善这样的机会。就像我们说朝觐的人，安拉只要求他们献身一只羊或者是七分之一的牛或者是骆驼，但是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圣安拉和圣安拉）在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朝觐当中，他作为一个哈吉，一个朝觐天房的人，他为安拉而献身的是什么呢？是一百峰骆驼。如果要以最低的标准来算，那是700个人的份额。而安拉的使者他一个人就为安拉而献出了如此之多的僧侣。这就说明每一个有能力的穆斯林，当你有能力为获取安拉的喜悦在教门当中做得更多的时候，那你完全可以什么放开手的去做。所以我们说一个家庭献祭一只羊，这是教门的要求，但不是一种限制。因此有能力的穆斯林应当为了获取来自阿拉胡苏帕纳塔拉丰厚的报酬而应当多去什么多去行善，以自己更多的能力去表达对阿拉胡苏帕纳塔拉所赏赐自己恩惠的感谢。